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太好了，今天可以聊聊上海人了。 而且两重关系，不单是上海。 怎么叫两重关系？ 你们看到华东师大这两天都发新闻了吗？是我的学校 母校。 哎，说这个人不是华东师大的，因为之前说他是华东师大的，所以这是两重关系啊。 就是先是在上海这个论坛上，叽叽喳，要扩展全国。哎，但是都是 然后又扯到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你说对。这我作为师大校友，这个对这个事情也表示严重关切。 好，我给你看视频，我给你看有视频啊，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男子在这个地铁10月17号上海地铁8号线，他往下边吐痰，他往地上吐痰，吐痰呢有女的就干涉他，他就拿这个脏话呀就骂这个女的，旁边老人看不下去也干预，他甚至推搡这个老人。这个时候有一个黑衣汉上去主持正义哈，噼里啪啦把这小子揍了一顿，然后有人把这个视频这个拍下来，你可以先看一下这段视频。 欺善怕恶啊！ 哎， 欺善怕没有，我看得蛮爽的，对，看得蛮爽。这种人就像中文说什么欠揍啊，那两个字，你感觉我们当然不鼓吹暴力，有时候是明白为什么在一些城市哈，大家到最后没办法，你刚看到前面看到他这样吐痰还骂别人什么什么什么哈，你真的自己就想往电视屏幕上面打他一拳。那现在好奇啊，有没有收到那个打人那个英雄啊？ 哎， 没有， 不是， 应该把他捧出来，大家打响他，再往上打响两毛钱。 现在要有人批评这个打人的英雄啊，说你这个不能以暴制暴， 这种话谁都会讲。可是你看那个情境哈，我就意思说你明白为什么那个气到那个部分哈，那你真的很难，你会真的会觉得英雄气概。像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讨论过，差不多的，在一个内地的城市，一个公车上面，一个女的上去，你跟一个老先生抢位置嘛，她不让人，然后还骂那个老先生，你死老头，死老头，我骂你怎么样，我还打你了，骂了一分钟，然后呢，视频最后呢很像，突然一个男人过去，啪啪两个耳光。然后那个女的就低着头，我就不讲话，在那一秒钟，我觉得哎呀，英雄啊，打得好。哎、 你叫这么说，那好莱坞电影里全是这种违法的英雄，对不对？都是行私刑的英雄。但是呢，纽约全城大家等着啊，蝙蝠侠、蜘蛛侠来主持正义，对吧？哎，这里边潜藏着一种。 以后假如像哈利波特一样出书啊。那个里边的注解，如果一点就可以放 video 的话，那字典里欠揍，就注解就是这一段。 好， 什么叫欠揍？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例子。我的看法一半同意家辉，我跟他一样，我觉得欠揍，我觉得打得很爽。但是另一半呢，我觉得这个打人的这个男的呢，也要受罚。哎，他应该警察要罚他，因为他肢体伤害罪， 好， 他伤害了人家。就是说你英雄啊，要包含两面，第一你要做一个事情，第二你要敢于承担。 对， 你做了后果你要承担，就是说你伤害了别人。 那我把这个事啊再扩大一个层级，现在这件事情真正成了论坛的这个热门话题啊，这按说是这么一个我觉得挺琐碎的一个事情，但是成了一个讨论的热门话题，焦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 N 多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对这个吐痰的这个男子啊人肉搜索，公布在网上，就是把他的这个什么人什么地方，要不是都安到华东师大去了嘛，华东师大就要辟谣说他不是我们的学生，就是所有把他的个人资料全部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说你这是正义吗？ 你就说民众你可以报案，但是你应该不能当警察，就开始你看这个，这跟你刚才说的异曲同工。那么就是说如果变成这样呢，一个人吐了痰这么欠揍，我们把他拉到公众网络审判台上让他出丑。 那没有，这是网络文化里面一个永恒的辩论。最经典的个案叫狗屎女嘛，就是南韩韩国首尔有个女的在什么大野狗，好像在地铁啊还是地铁站拉屎，然后被人家拍了，拍出来放在那边。 是狗拉屎是吧？ 狗拉屎不是他拉屎，然后好像最后他自杀还是怎么样，那就讨论很多，包括说能不能暴露，把人家让人家受到不对等的比不成比例的惩罚。因为以前年轻人做了错事啊，不管被抓了还是被骂了被教导了，他有一个改过的机会，有 second chance， 有第二个机会。可是现在网络，比方说这个年轻人啊，非常不应该，对，可是这样一辈子，一辈子都记得他，一辈子他的 是啊，才不会呢，这个男的，他这种啊，到时候就开张证明，叫急性短暂性精神失常，滚，到时候开一张就叫南京那家什么医院去开嘛，对不对啊？那家专门开这个嘛。 不是，你别说，刚才他这个表现是有点像急性短暂性精神失常， 就是急性短暂性精神失常，对。 这个怎么回事？ 但我估计他在家里啊，或者他以前的生命当中某些阶段碰到家里有什么事，大概也会这样发作。这是看得出来是这么一个 控制不了，对， 控制不了，失控就是。 对，所以除了说讨论这网络文化啊，什么什么网络的正义暴力以外呢，我觉得看这种啊，其实看不用看视频，看平面新闻，我的感觉除了爽以外呢，其实呢，它隐隐约约会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我们面对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容许自己不守规则。因为我们坦白讲都知道哈，打人那个人也不应该，不能以暴易暴，应该受罚哈。可是我们会难保自己不会这样子哦。比方说你的家人在受到很不好的羞辱、侮辱、伤害，对吧？我们很幸运没有碰到啊。然后可是透过这些新闻呢，我们会把我们带进那个情境里面，碰到那个哎，突然除了爽以外，会非常焦虑的。因为我到底在那时候我要不要做所谓的英雄，或者说还是做一个 coward， 一个懦夫啊， 懦夫 啊。 OK， 好吧，骂两句就算了，渣男这样好。当然呢，他老太太嘛，当然只能骂。可是当我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哎，坦白讲打人那个男人个子也不高嘛，然后他也有冒险的，好，可是我就是看觉得我要替天行道，这个界限怎么样分？我觉得他是把人放在那个位置。我觉得看这种新闻，除了八卦的心态呢，其实有一个道德的思考了。两难论永远是两难论。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容易解释，就是在网上人肉搜索，就是暴露人家的私隐的东西，应该是犯法的。假如我们国家的网络的法律，不是现在这个习总书记也说了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嘛？这后来有人说是哪里都不是法外之地，对不对？所以如果他这些东西，这就好像你拿了人家的东西拿出来，这是要负责任的，这个是以后可以追究的，这个网络办啊，或者是公安局都可以追究的。英雄就英雄在你后来承担责任。我搜索他，这人坏。我就搜索他，搜索了以后我要罚款， 投案自首。 哎，我投案自首。要是我搜索了，我就是英雄，这种叫草莽，就是群体围歼一个人，那是看客。 好，那徐老师，我再把这个问题给你升级一步，你就看出来了啊。比如说，我们公司一位女同事，她被人强奸了，对吧？我，对吧？带刀找着这强奸犯，一刀捅死他，然后我。自首，我是不是英雄？ 我觉得你不敢。 对，我要是敢，我当然是不敢了，我可能多半是那被捅死的。但是我就是说这个行为，我为了我的女同事，我这强奸犯，我捅死他， 你 我去报投案自首承担责任。 这只能说你杀人情有可原。你杀人还是杀人，最后你要判无期徒刑或者多少年的这个刑法，你还是要受，因为你 就不能被称为英雄， 当然不能被称为英雄。 所以这个你不能说，还是有程度。 对对，这里一个越级，你们刚才那个男子，你仔细看那个比较矮一点的黑衣的男子，他也没怎么好好打他，他就啪啪推他几下，而且那个这个男主角啊，他也很妙， 人家在打他哦，他也不看人家，他眼睛还是看着在跟他吵的那个女的，你发现没有？说的好听呢，他是有甘地的无抵抗主义的这个精神，人家打的时候他脑他还在跟人吵架，你打他也无所谓。说的不好听呢，这就典型的阿 Q 叫什么欺软怕硬， 对对对对， 他就是不是对面的女人叫他不要吐痰，他就跟你吵个不停，来个男人对你挥拳，他反而 这是人 啥都做不了了。 人有的时候你在有些小朋友身上都能见到，就是人有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受辱的时候啊，自我防御的反应， 对， 就是漠然。 对， 你看看 街，不看， 你看街上那些个这个流氓老大，他打人的时候，有时候你看这个被打的人呢、被打的人好像完全没有反应，就是其实他是对自己受到的那种侮辱和袭击啊， 故意不看， 他故意不看，他选择了一种鸵鸟政策， 对， 就以为这样似乎能够有点尊严， 对， 有点面子， 对， 你知道他是这样一种防御反应， 不看就不痛了嘛，哈、可是话说回来，我们谁被强奸了？没有啊，那你是举例子， 把你心里的心事泄露了是吗？ 因为这种我也常想的，假如家人什么受到很大的伤害，你到底要怎么样哈？所以我对于这个部分真的特别感兴趣。那所以假如发生这种事哈，你去捅人家。对啊，他这样犯法我们可以理解， 但他升级、 升级 的太快。 那我只能说假如你问我的话， 那不是就是同样就有人问了，好，这个人这么样的可恶欠抽，对吧，视频传出去了，如果全国人肉搜索到他，然后这个在吐沫星子都能，全国人民吐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然后他明天自杀了，羞辱不过，导致自杀，那么这个人肉搜索是不是英雄的行为？ 人肉搜索，我刚才讲了，人肉搜索是一个正义的愤怒的表达，他这个行为是错的，而且如果我们的法律严明的话，他就是犯法的。只是你觉得这个时候你的愤怒哈，你觉得我为此我就甘于去犯一次这个法，这个我来谴责他，就是你骂人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去骂他，严格说来骂人都是不对的，对不对？就是说我就是公民抗命嘛。这就是说就好像人家示威啊、逃学啊、罢课，我不上课是错的，对不对？但是我是因为一个理由，我觉得我今天不能上课，我不上课，最后我成绩差，考试成绩没，我要甘于接受。你又不能说我不上课，最后还要给我那这个你两样都要。 你这番话要是给这些人肉搜索家们听到了，他们得到了支持，就是说公民抗命这个概念，那么如果理解成为这个怎么说呢？暴民法不责众呢？那照您一公民抗命，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正义的。 法不责众不是众的 错，你拿我怎么办？ 是法的错，法不责众不是众的错，是法的错，是你网络你整个信息系统你的法治不全呐、你照理说你这些东西这还要讨论什么，你把人家的资料翻出去当然是错的。 那就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个部分我们不能逃避去面对的，就是你个人的判断跟自律的部分，不管你法对还是法错，什么做的行为对还是行为错哈，我们假设第一个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啊，理性会判断那个比例、那个后果、那个风险等等哈，还有那个道德的部分，然后你做一个选择啊。比方说刚说你说有人被强奸你捅人一刀啊，假如有人没有被强奸只是被打两巴你又捅人一刀，严格来说也是报仇啊。或者有人被无故的什么羞辱啊、炒鱿鱼啊、欺负你捅人一刀，对不对？我们假设你会判断，而且你有这个道德的选择。所以我回到那个部分说 OK， 可能网上的法律当然不完备，可是世界上没有完全完备的法律啊，中间一个要回归到你对自己的要求期待是什么，你要选择。 这个其实手段和程度还是很关键的。你比如就像家辉讲的，好，这个黑衣男子当时这人这么可恶，冲着女的这么骂，对吧？我上去打你两拳也许是令人喝彩的行为。 他拿刀捅我们就绝对 不是。他要是上去之后咔咔咔咔咔咔把这人给啃了吃了，那他就成恶魔了。 他就打个比方，他如果拿个铁棍拿个刀把他吃了流血流在地上，大家的观感就不一样了。 对， 容我再有这个一点感想，就这个，一个就是有人常常说一句话，说骂人啊，一个人骂别人啊，其实通常就是在骂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准确的。 比方说他里面骂了最多的贱人贱人贱人贱人，其实你要用什么话来形容这个男的呢，其实也就是他嘴里骂的这个话、 嗯、没错。 第二个呢，回到这个最早的引发点，就是这个吐痰这个事情，我想讲很久了。嗯，我觉得中国现在在跟世界差距最大的就在这一点上。 为什么感觉好像外国人没痰呢？ 对呀、啊，这点，而且我要说一句地狱，到时候人家要骂我的话，你在香港，甚至上海、广州出租车司机吐痰比较少。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啊，他的文化修养最高。啊，什么叫最高呢？你听他们听收音机哈，嗯，上海的那些不是听天气预报，就是听什么娱乐新闻，北京的都听评书，嗯、对不对？都在、嗯、啊，张作霖今天怎么怎么，这全部是听很有艺术的。但是就是有一点，我真是特别普遍，就是这个吐痰的。 哎，我跟你说，这最典型的北京的士司机啊，吐那个痰啊，开着那个车，旁边可能有辆车呀，有点那个爬头吧，是吧？嗯，摇开车窗，那个精准呐、啊，噗一下，然后还补一句：“你找坟地呢你？”北京找坟地呢你？ 他你知道什么？他一窗子一拉下来哈，我坐在后面就害怕，我马上，因为他会飘嘛，你知道吧？他有时候不开冷气，开着窗嘛，你哇赶快躲哈、啊，你知道他啪一下，怎么这件事情就这么难？我们的这民族，我们现在 GDP 增长那么快，国家发展那么世界第二大，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最好的。 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徐老师、嗯嗯，你一定要考虑到历史的这个原因、嗯，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我这儿有个文章讲啊，奥运会的时候，中国这个就是努力的宣传啊，这个不要吐痰，然后派发了大量的文明吐痰清洁袋，你知道吗？当时，以免同胞啊在老外面前丢脸。中国，他是引用有意思啊。中国网络上一篇劝人不要随地吐痰的流行文章写道：啊，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代文明国家，不准随地吐痰，不等于让你把痰不吐出来而往肚内咽下去。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把含大量细菌、含有毒有害物质的痰往肚里吞，这是极不卫生的。 对， 打个比方，你自己有痰往肚里边咽，等于别人的痰往你嘴里吐一样，你这脏，你想这脏不脏呢？想到这些，你以后可能再也不敢把痰往肚里咽了。有了痰，我们必须吐在痰盂里。然后有一个外国人就说，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啊，就是跟中国人发生一个抬杠，就是说中国人说有痰咽下去吗？这外国人说你可以吐在那个手帕里，手帕里。但是那中国人说，吐在手帕里，手帕你放哪儿啊？我揣兜里啊。那中国人就说，那不等于你每天跟着这么脏的一个东西就揣在你的兜里同行，那跟我这个谁干净谁脏啊？ 对，那没有说来我惭愧啊，因为我刚听你这样讲，好像夫人觉得吐痰是可以申请世界人类文明遗产嘛，保留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跟物质文化遗产同时申请，因为它又是物质、啊、又是非物质， 两项都上来，那就麻烦了。没有，我记得说来惭愧，有一次我去哪里啊，长沙，然后也是坐车嘛，出租车，很多司机都吐痰，那碰到一个很有文明没吐了，他吐啊，吐痰他不往窗外吐，他就在旁边开车的地方旁边放一个小兜吧，啊，小杯子什么，这样吐，那开一下吐，那很好啊。问题是他那个杯子没有盖子啊，那我觉得很恶心啊。他没盖子，我坐着你的车，你用你的痰的那个， 这你都嫌恶心了。 那我就求他吐在窗外啊。我说师傅，能不能帮个忙？他说啥？我说你有痰请往窗外吐，好像比较好。我觉得很恶心，因为他往窗外吐了，我可以，他往右边吐，我可以靠左坐，跟我老婆说，来，我们靠左。 我跟你说这个吐， 这些人真是无耻。 吐痰呢、啊、是以还有这个佳话的。这个当然就是说咱们首先要考虑一个前提，就我跟你说历史的原因，比如说当年像毛泽东啊、邓小平这些中国领导人， 他们 公然的这个就抽烟干嘛的，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历史原因，这就好比你看到丘吉尔叼这个雪茄在公共场所一样嘛。 对对对， 所以是在那个年代，那么痰盂儿，很多外交家、国际外交家政要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个邓小平这个下边这个痰盂儿，都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但不虚发。 就是说邓小平 很准， 非常准，就离得很远，啪一下弹不虚发，就是说，哎，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细节。曾经有一个，1975年快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美国外交官，有个叫万斯的，到中国会见邓小平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邓小平吐这个痰盂儿。他说他发现一个国外领导人，就是本能的，就邓小平往痰盂儿一吐呢，这个外国领导人其实可能是下意识的，就把这个腿啊往这边挪6英寸，然后等他吐完了再把腿放回来。这说明甚至还有这个佳话，就传说为什么你这个香港这个当年撒切尔夫人就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砰击摔了一个， 对，他就被咱们邓谭， 这是邓大人这个战略，你知道吗？邓大人这战略就是，哎，这家伙一弄，啪，家伙弹不虚发。你像这英国的这个女的， 50年， 对，这整个你知道吗？这个撒切尔夫人就整个吓怂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出了人民大会堂砰击。是吧？这不是摔一大马趴？ 没错，到当年那个年代、啊，很多的那种谈判会面的照片都看到嘛。邓老爷子坐那边， 对， 然后外宾坐那边。 谈判是那个吐痰的痰是吧？ 然后地上呢就有个那个叫痰什么？ 痰盂。 痰盂嘛。后来可是时代是进步了，到了2000年代之后哈、啊，有些媒体登那些照片觉得不好看， 就把它 PS 掉。 所以要把它 PS。把那个痰盂去掉 了。你像这个有个叫罗杰的，他写了本畅销书，这是个国际礼仪专家，他写叫《身体语言之礼与非礼》哈。然后呢，他就说他还观察到中国，就是所谓这有历史文化的原因，咱不能就觉得中国人他要有个过程。他说中国人原来啊，把在公众地方吐痰是当成卫生行为的，就因为这等于清除人体内的秽物， 对 对吧？他说中国人用手指捏着鼻子喷鼻涕，直接让鼻涕射地上，卫生的人才会这么干，擦一下，你知道吗？也就是同样道理，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就是说是当年的这个印度，你看印度这个，哎，甘地啊，圣雄甘地啊，你知道他经常要劝告这些相当于开全国人大呀，像当时他们这个全国大会的代表，他经常要劝他们那个代表啊，说那个咱们的那个清洁员呢很辛苦，你们不要把大便拉在这大会堂的走廊上。你知道他要说这个，可是对于印度人来说呢，净这个观念和西方的卫生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你西方人觉得怎么样叫卫生，但是可能对于印度人来说，你小便的时候你拿左手扶着还是拿右手扶着是有讲究的，用一侧的手扶着就叫不洁。他这个观念，这是跟宗教有某种关系，你这个是不洁净的，但是可能用另一个手这才是合适的，所以这个也有一个历史的习惯。 我对吐痰这个事情激愤已久，想讲很久了，没想到今天讲讲被他讲成吐痰有理了。 痰数要高潮这能决定国际政治。 其实呢，说到底啊，这个我们不是反对吐痰，是反对随地吐痰，对不对？就是你不要的东西，你应该通过一定的渠道去把它宣泄出去，这就像上厕所一样嘛。这最简单，上厕所也是你身体不要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来，你哪怕熬很久，你很痛苦，你也要遵照一个次序到一个地方去。这都是人类慢慢变化的。凡尔赛宫修的那么漂亮，当年他们这些人呢、啊、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大小便是很随便的。哎，那海德堡的那个厕所啊，他那个大墙，海德堡那个皇宫啊，你看外面有一个空档，他们干什么？就是粪便就从上面下来的。 我跟你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画面，就是我就去过一次印度，哎，就在相当于长安街上，就是大首都的这嘎一个很大的街上，我的车经过，就在 一排男的 两排马路。不是一个孤独的哲学家，我觉得是两排马路中间的这么一个围栏地带。哎，晨曦啊，那是早晨阳光洒过来，满脸胡子的这么一个印度人在那儿蹲着大便，就是啊，我当时他的那个侧影啊，鼻子那样，我就哲学家，这么一个在大便马路中间大便的哲学家，晨曦啊打出逆光的效果，底下还有就是， 好像别说印度，好像30年前我去北方啊，中国北方也是，听说今天很多乡下都是这样嘛。我还记得当地有地陪嘛，导游嘛，带着我们一群大学生，1984年吧，哈，也是这样，我们香港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对啊，这边我记得在蒙古包头什么，反正那个导游啊，地陪啊，走到一半，他说：“哎，你们等一下哈，我上个厕所。”然后就在旁边一个小围栏，人家进去蹲那边，头都出来了，就一边拉一边隔着那个围栏呢、啊，跟着我们十多个大学生，给我们介绍当地的风景，你知道吗？一边讲还多有了配音嘛，讲了几句啊，这里啊是什么地方，然后就这样。